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北京时间22:01:53，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今天好像十点答录机的出现会让你有一点出其不意，没有一个晚上十点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这样一个好像一个固定程序的状态来和大家打招呼。偶尔有这样的肆意而为，偶尔有这样的出其不意，可能也会让你提醒啊，原来一切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有的时候会有意外，会有惊喜，或者是原本不在设计和考虑范围内的事情发生。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和想象与想象不到有关。如果爱情不是你想象，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会选这个主题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呢？是因为最近我有一位好朋友，一位母胎单身终于恋爱了。他向我抛出了这个问题，他不理解为什么人在恋爱当中会如此的迷失自我，丧失判断力。他会觉得自己也许没有对方想象的那么好，是不是太快的投身爱情也许最终会意味着失望。所以啊，今天我们的十点答录机不如就当是帮助他一起来去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爱情不是你想象，你会用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它呢？看到很多朋友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来一一点个名吧。今天有点驼背，要直立起来。比如说我看到了哥仨行唐装晚上好啊，还有我们的熟悉的老朋友稻草人，还有Jackie Lee 片片，上帝欠我5块等等，欢迎你们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当然想要找到我们有以下的几种方式可供选择，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给一个特写，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找到我们，并且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你最近的感悟，或者是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你有什么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那么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和你一样在周六晚上10点钟依然未眠的小伙伴们。先来听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吧。在听这首歌之前，先把我们的问题抛出来，就是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第一个讨论是，在恋爱之初，你是会把自己最好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对方呢，还是早早的暴露自己的缺点让对方知晓？你选哪一个？一代表算了，我们不给数字的限定了，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给出具体的答案，有可能两个都不选呢。好，再重申一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恋爱刚开始的时候，你是愿意把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对方看，拼命掩饰自己的缺点呢，还是早早的向对方暴露一些，让他知道自己真实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了，说完了，接下来就要等你们的答案了。先来听今天晚上十点大陆机为你准备的第一首歌，虽然这首歌是关于两个女生的故事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两个人之所以相爱，是因为在他的身上你看到了自己。来自阿四和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跟我一朵，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人生到处是假真情，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难得真心情，天高海阔我的原名。 来自阿四和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好像配合克莱尔小 C 说的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对这首歌的一个延伸。这场直播大家陪你，所以好像是一种互相陪伴的状态。来点音乐。谢谢克莱尔小 C 送的女神，掌声，还有桃花，还有谢谢许仙送的女神。不知道大家那边在花椒上面听到的音量够不够大，不过没关系，我们是可以心灵相通的。刚才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遗漏掉了，我们可以再重申一下，因为刚才已经看到了一个回复，是来自没你说的好。他的选择是早早暴露一点。刚才的问题是，如果当你刚刚陷入到一段爱情当中的时候，你是会选择掩盖那些缺点，把一个完美的自己呈现出来呢，还是会早早的暴露一些，让对方知道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或者所谓的那些缺点啦。先来说说我自己吧。因为我在想，其实在一段恋爱的过程当中，哪怕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下意识的就会把完美的自己呈现出来，而去拼命的掩盖那些不足之处。但是有的时候我甚至于会去告诉对方，对，就算那个所谓的问题还没有出现，我也会把丑话说在前面。所以这就应该算是所谓的稍稍暴露一点。克莱尔小 C 说，爱情总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直到身边的小姐妹提醒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陷入到了一份感情当中。有的时候是会这样，当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会不知不觉或者后知后觉，但是一旦觉察到了，心态就会发生变化，然后随之而来的自然而然的转变，去接受它就好了。关于到底是先把真实的自己暴露出来，还是先给对方营造一个完美的形象，大家可以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听歌。今天的话题在这里，如果爱情不是你想象。刚才我们说的是你作为那个暴露的那一方，也就是说行动的那一方，你会选择，其实就是互相的啦，但是你会在爱情当中选择一种掩饰还是暴露呢？而对方当看到了一点一点的暴露，发现好像爱情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的时候，你又会作何反应呢？所以今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聊，也许我们的聊天，我们的话题可以给我那位朋友多一点点的启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节目。如果爱情不是你想象，你会怎么样？好像还挺押韵的。来听第二首歌。Conversation， 一次对话。如果爱情不是你想象，你会选择直接转身离开，还是沟通呢？ 谢谢克莱尔小 C 贴心的提醒。对，本期的主题和爱情有关，关于爱情，如果不是你想象，诸位有何感触？欢迎留言。先来看看克莱尔小 C 怎么说。一段感情最怕就是拖着耗着，耐心耗完，磨光了新鲜感，往往就是散场的时刻。哥仨行唐装说，如果谈恋爱，我不会刻意掩藏我的缺点，有些缺点你是没有办法掩盖的，比如你的身高、体重、长相，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如果爱情不是你想象。我们经常会说，当你爱上了一个人，尤其在初期的时候，你可能是爱上了想象中的那个他，你会把他进行无边无际的美化，把自己心里面的标准一一在他的身上对照，并且认为一一实现了，甚至于那些可能对方无意当中暴露的缺点，你也可能会视而不见，所谓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但是这一切又是那么的自然而然，你没有办法去克制自己，不去想象，或者对，用一种完全的客观的态度和状态去面对恋爱当中的那个人。克莱尔小 C 说，爱情是两个人需要共同维系，如果发现真实的对方和自己的初步印象有出入，应该相互理解包容，毕竟这才是真实的相处状态。就好像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变成了日复一日朝夕相处的现实，而面对这个和想象稍有一点出入的真实感，你又会作何反应呢？啊，这就是我们的主题了，如果爱情不是你想象。刚才说到，如果是你，你有的选，你可以选择是向对方暴露自己的缺点，还是掩盖自己，让对方看到一个完美无瑕的你，慢慢的在一点一点的让他有所觉察。那另外一方面，如果爱情不是你想象，另外一半和你想象当中的不一样，你又会作何选择呢？是会转身离开，还是来一次沟通磨合？怎样都好。突然想起来，我奶奶就是，对，我的奶奶就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婆婆曾经跟我说过，她和爷爷的爱情，那个时候爷爷刚刚去世，奶奶当时比所有人表现的都更坚强，因为在我的心中，其实奶奶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媒妁之言步入婚姻，和爷爷完完全全是自由恋爱，然后在婚姻的生活当中也并非扮演了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而是依然坚持自己的喜好，弹琴、练剑、打太极，总之啊，还有练毛笔字、书法。总之奶奶在我的心目当中完全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贤良淑德，或者说叫什么贤妻良母应该有的样子，但她依然获得了爷爷的爱，并且两个人都相敬如宾，我觉得这样的状态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羡慕。然后奶奶告诉我们这些孙女外孙女，她说其实和爷爷相处的哲学很简单，就是在恋爱的时候多看对方的缺点，然后结婚了就要多看对方的优点，看是不是非常的朴实。对，但是老人家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这样的人生哲学。你怎么想？清风轻雨中，爱情只不过是后面应该有省略号吧，省略号后面应该是什么内容需要你来填。爱情只不过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爱情只不过是过眼云烟，清风轻雨中。不管怎样都好，每个人都会在那个破折号后面 加上自己的答案，或者画成一封信。信上的内容完全由你来书写，没有人可以左右。来自王菲的《笑忘书》。 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退路，那我也不要散步。没人去仰慕，那我就继续忙碌。来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 在这样的尾奏的部分，笑忘书连同过往一并笑着赋予清风，吹散往事如烟。这是来自于 Claire 小 C 听歌的感言。对，除了话题之外，如果某一首歌拨动了你的心弦，让你想起了某段回忆，也欢迎和我们分享。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如果你看着我在抱着手机，对，这个手机就是用来和你们在深夜不晚上10:25和大家产生连接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 看到了品味孤独，晚上好，十点打路机，你好，品味孤独。嗯，看到了 Claire 小 C 刚刚的一个留言，很想要回应一下，在这里，就是关于如果爱情不是你想象，你会选择离开还是磨合？严重的三观不合的话，我可能就不会磨合了。个别不重要的生活小习惯还是可以迁就的，这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答案。而且我也要先说，还是同意的，因为其实所谓的三观好像听上去抽象，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和对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大谈哲学或者是价值观世界观等等，还是可以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去看到。有一个朋友他是这么来形容的，他觉得假如说如果对方有他最想要的优点以及没有他最讨厌的缺点，这看上去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听上去好像充满了理性的评判。也不知道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应用起来。谢谢崔凌云的关注，刚才看到其他的朋友也有关注，今天男单还挺多的，是吗？清风轻语中已经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做了市场调研，知道十点拿录机今天晚上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是单身男性，很具体。那么如果爱情不是你想象，可以听听男生观点，而我呢还有 Claire 小 C 也许代表的是女性的一点点的想法。遇到那个对的人，如果可以，愿化作一条银河在你心间流动。 River flows in you。 哇，说得好好，起了鸡皮疙瘩啊！不要误会，当我说我起鸡皮疙瘩的时候，就是表示我很感动。好了，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有你们的一言一语，看到了稻草人送的掌声，谢谢你。下面这个人我也超喜欢，这应该算是，对了，明天就有他的演唱会，你们有多少人会去啊？这应该算是近几年华语乐坛当中我比较喜欢的一位年轻的男音乐人，来自华晨宇，寒鸦少年。 像一出默剧，事先有武器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月光正坐下在祷告，乌鸦张开嘴巴，嘴巴，嘴巴。 趁着间奏回应一下清风轻语中，当然可以，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谁恶意搀扶放暗中带路，举入当腰腹，谢谢你让我的感动，别当我是傻瓜，傻瓜。 期待可以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堂。今天我们要聊的爱情，如果不是你想象，当我们的想象和现实存在落差的时候，你会怎么选？这好像是一个现在爱情当中的人不愿意去思考的问题，而不在爱情当中的人很难去想象的问题。怪不得今天的留言这么少，不过没关系。其实我刚刚在看手机的时候，有看到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个朋友，他在爱情当中对方对他很好，让他觉得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次恋爱，所以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去借鉴的部分，只能从周围朋友的口中去听说一些，从那些电影啊、书籍啊、歌曲当中去想象一些。但是轮到了自己要去亲力亲为去经历爱情本身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些迷茫了。他想自己到底何德何能可以让一个人对自己这么好呢？好像从恋爱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他。看到他的问题之后，也想把他拿出来和今天在座的大家来讨论，直到看到了这篇文章。引言是这样说的：有的时候别人认为自己很优秀，可自己却始终没有觉得自己有别人评价的那么好，即便很努力，也好像只是伪装成他人眼里的那个成功者，该怎么办呢？其实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好像叫做在心理学中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冒名顶替者，就是觉得好像自己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顶替你的人。看看这篇文章怎么说。在诸多的提问当中，有这样的人很难开始恋爱，或者总是遇到无疾而终的关系。细数身边的好友没几个，他们孤独，但却宁愿孤独。理由如上，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别人想象中的那么好，一旦关系更深入，他们就会觉得暴露自己的种种缺点，结局依然是孤独，那么还不如早点选择远离。这和我那位朋友所给出的答案几乎是如出一辙。其中有一个姑娘说，其实尽管听到很多表扬的声音，从现实的标准来衡量，她也是一个佼佼者，但是她总是担心别人的评价都是过誉。她列举了自己的种种缺点，比如自我、懒惰、悲观、笨拙，对自己取得的成就她也觉得不值一提。在她看来，得到的都是因为侥幸，而那些被隐藏起来的特质才是真正的自己。这些留言让我想起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女性创业者，事业很成功，善良正直，但是在恋爱方面却总是浅尝辄止。在一次喝醉之后，她跟我说不敢谈恋爱。虽然在大家眼中的她漂亮、大方、干练、果决，有主见又有责任，但只有她自己清楚，她并不是大家以为的样子。她跟男朋友在一起不敢素颜，也不会一起过夜，理由很真实也很荒谬，因为她怕自己素颜不够好看，而睡觉又磨牙会被男朋友嫌弃。她还告诉我一个秘密，去年公司那个重大的决策，很多人都觉得她有远见有智慧，但其实她纠结了很久，最终的决定其实只是抛了一枚硬币的结果。无论有多少人给他正向的反馈，他都从来没有真正的接受过。在他眼里，那个劣迹斑斑的自己永远比不上别人的想象，哪怕有万千优点和成就，都敌不过一个不足和失误。哎，这边有非常具体的解释了，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词汇来表征这类人，他们叫做冒充者综合征，也称作自我能力否定倾向。所谓的冒充呢，也不是故意的， 只是他们自己总是没有办法认可取得的成就，否定自身的能力优势，认为这些都是假象，自己不过是在欺骗别人，并且非常害怕被拆穿这种欺骗。啊，原来这个就是冒充者综合症，刚才想了半天没有想到的名字在这里得到了解答。啊，听上去不知道刚才的那段故事是否会引起你的一些思考或者是共鸣。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刻，会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别人所说的那么好，甚至于会害怕那个真实的自己会暴露在对方的面前，不那么可爱。如果你这么认为，你会知道其实你一点都不孤独了。继续来听歌，一边听歌一边聊天，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打录机。 默默无闻的岁月，无常的早起然后晚睡，谁有心能避免寂寞在夜里大肆侵略，某些愿望在等实现，那些人路过在有生之年，我平凡度过的侧脸，竟是你的新发现。渴望被你承认，留下的不是灰尘，我过去的坚持，我初夏敢为你笑，诺贝尔能解释缘分的重大，类似感觉太不真实。 诺贝尔来自陈洁仪，而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如果有什么想要和我们分享的，听到某首歌有什么样的感触，或者哪句话哪个话题让你有很想要表达的欲望，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或者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和我们的节目同名，就可以看到和你一样在现在依然睡不着觉或者 选择放弃周六晚上的娱乐活动，而在这里听听歌聊聊天的小伙伴们，看到了谁明浪子心陈公子心动则痛手绘你的微笑的微笑，还有好日子喜等等等等，进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在这里。好，如果爱情不是你想象，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话题做了一点点的延伸，就是所谓的冒，那个词叫什么又忘记了，叫冒充者综合症。其实所谓的冒充者综合症啊，和另外一个词要有所区分，就是人格面具。所谓的面具，大家顾名思义就是戴着面具做人，它一定不是展现的真实的自我，而是把那些缺点的部分掩藏起来。但是冒充者综合症呢，它所代表的是这个人的确是优秀的，可是他却偏偏看不到自己的优秀，总觉得那些优秀是侥幸，总觉得其实大家是不了解真正的自己，如果了解的话就会离自己远去，好像内心里面会觉得自己是在冒充一个成功者。这篇文章说，冒充者综合症其实有的时候是和经历有关的，他们可能被长期的忽视，取得的成绩不被重要的他人肯定，比如父母对孩子的表现缺少反馈，即便孩子表现得很好，父母也是熟视无睹，那久而久之，孩子自己也会习惯性的否定，甚至会觉得自己其实就是不够好。那在人生的道路当中，他总是会以高标准严要求来要求自己，但是就好像那句所谓的学无止境一样，完善自己也是没有止境的。如果对自己没有办法从心底里的感到满意，就永远都不会停止那种焦虑，不会停止那个车轮不停地往前转动的那种情绪。所以好像有点跑题是不是？其实也没有，在爱情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会所谓的那个在爱情当中会比较作，什么意思呢？就是拼命地摇旗呐喊让对方看到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可爱，那好像是一种印证。当因为自己的所谓的作，作掉了一段感情，或者作掉了一段友谊，你就会加强那个信念，告诉自己说，看，我都说了，果然我不够好吧。于是这样的恶性循环就开始周而复始了。啊，谢谢旖旎时光 LoveD 送的掌声，往上滑动的时候才看到，还有很多之前没有见过的小伙伴陆陆续续进入到十点达陆机的直播间，算是新朋友。如果爱情不是你想象，我们既可以聊爱情，也可以聊想象，也可以聊你，不管是哪一种，我希望在十点达陆机你可以有一个卸下外衣或者卸下面具，带着真实的自己来到这里，给自己一点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来自 Tom Odell。 You with the sad eyes, don't be discouraged, oh I realize it's hard to take courage in a world full of people. You can lose sight of it all. Darkness inside you can make you feel so small. But I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your true colors, and that's why I love you. So don't be afraid to let them show your true colors, true colors, beautiful. Show me a smile.Remember when makes you crazy. Take all you can bear. You call me up, 'cause you know I'll be there. And I see your true colors shining through. I see 在听着 True Colors 这首歌的时候，我又把这篇文章的后面的文字阅读了一下，觉得好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他所说的那种 True Colors， 或者说真实的自我的那种感觉，我想是让人觉得幸福的。没有这种没有别人以为的那样好的想法，其实会一直怂恿我们去努力，像围着磨盘转圈却被蒙上眼睛的驴，却从来没有问问自己，这个想法是否经得起推敲。可以说，没有别人以为的那样好，这个论断几乎是必然发生的，无论会怎样。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就是充满了屏障，我们到底有没有必要去100%的取悦他人？我们其实会发现，每个人跟我们想象的都可能会不一样，不仅仅是在爱情当中。比如你觉得那个无敌的坚强的同学，其实会在晚上躲在被子里面偷偷的哭，那个高冷的骄傲的同事可能也是一个热心公益的好手。那个个性理智有智慧的领导，可能在感情生活中感性的一塌糊涂。同样，无论我们表现得多么无懈可击，也终究会跟别人的想象发生冲突。即便有10,000个事例证明自己很好，但人的复杂多面性决定了总会有人看到我们忽略的人性角落。当你清楚地知道一直以来驱动自己的想法不过是每个人都会遭遇的问题时，才能真正地放过自己。你不是为了跟其他人眼中的你保持一致而活，也不必想尽办法去迎合别人想象中的样子，这些尝试都是徒劳，因为他人的失望几乎是注定的。但是你可以不让自己失望，那就是表现真实的自己。我想把这句话再重新读一遍，告诉自己也告诉你，你不是为了跟其他人眼中的你保持一致而活，也不必想尽办法去迎合别人想象中的样子，因为这些尝试都是徒劳，因为他人的失望几乎是注定的。但你可以不让自己失望，那就是表现真实的自己。担心真实的自己不被别人喜欢，其实是最大的误区。在穿透层层表象之下，人们最喜欢的还是真实。这种喜欢不是因为你自以为的多优秀有多少优点，而是因为你就是你。那些担心不被他人喜欢的时刻，其实折射的只是我们自己还不够喜欢自己，没有从内心真正的接纳自我。躲藏真实的自己，我们才不敢用真我示人，否定自己的优点，我们才拒绝了更多跟他人的可能性。可能喜欢自己是一生的功课和练习吧。换一种眼光去看待自己，你会发现哪怕是软弱无力也能是可爱的，哪怕是偶尔的懒惰懈怠也可以是松弛自然的。冒充一个更美好的存在，不如坦荡展示真实，因为真实才是一个人最吸引人的人格质地。而只有当你愿意抛出真实的自己，才有可能交到真正的朋友，才会被人真正的爱着。你可以固执，可以不会做饭，还有很多不够美好的缺点，但勇敢地爱自己也爱别人，我们就都会成为那个即便没有想象中好却仍不想让人失去的存在。我也和大家一样是第一次听到这篇文章， 刚刚才找到看到，然后想和你分享。在十点答录机这样的一个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也很想真诚地邀请你做一个真正的自己，然后再把它泛化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时时刻刻当中去。谢谢以泥石光送的掌声。说了这么多，差不多是该时候听歌了，来首歌。有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反而会更容易展现真实的自我。在荒野当中，没有人迹罕至的地方，你才可以真正实现像裸奔一样的存在。与荒野，来自陈鸿宇。 小雨细叶芬芳，几只白透过苔草木张空山板，左右岸长江时间 很多朋友的留言，比如说 Claire 小 C， 我们终其一生好像都活在别人的评价里。这说起来很容易，所谓的活出自己很容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对，百分之百的同意。谢谢说到人生送的太阳礼物，还有刚才我看到的以泥石光的掌声。因为我们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会看到这样的人。如果你仔细想一想，就算他身上的某些看上去是缺点的东西，你会嗤之以鼻，但你依然会从心底里默默的欣赏。至少我会。我有一位特别好的朋友，我们两个那个时候准备一起考研，但是两个人都是那种拖拉的性格，每次到了早上信誓旦旦的想要早起，之后然后结果就睡到中午才醒，两个人的反应就会完全不一样。我会责怪自己，然后这种讨厌自己的情绪持续一天，而对方会说我很开心，因为我睡了一个特别好的觉。所以这就是区别和不同，我们到底是不是能够从心底里面的真正的接纳自己才是重点，并不是说是否活在别人的评价当中。因为一切都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并不是我们努力去这么做，也不是别人要求我们去这么做，而是我们情不自禁的就想要去。最后一首歌 You Ask Me To， 或者换一种说法应该是 Make Me Wanna， 只是让我有想要去做的冲动。Like into no world. 光收说，朋友成为了那个我们想成为的样子，所以成了好朋友吧。有道理，有时候还真是羡慕别人呢，什么都想得开。清风轻语中说，其实中国最缺的可能就是各行各业去参加一场活动，拉近彼此的距离，不要总是活在工作里。其实十点达路机也许就是那样的一个存在，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见到彼此，但是在这里我看到了你们，可能来自五湖四海甚至世界各地，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的在上学，有的已经上班，有的今天很开心，有的今天很落寞，但是我们相聚在这里一起分享。我是小王子七六，来晚了，不过听到心灵鸡汤还是挺温暖的，那就好。谢谢树兰人生的掌声，挺你。谢谢所有在今天晚上和我一起互相陪伴的你们。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除了说晚安之外，我想我也应该真实的表达一下，今天的杰克堂真的很累，但是看着你们依然觉得很开心。好了，各位晚安。